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三。话说五月份就要说再见了，和我们马上就要迎来六一儿童节了。不知道各位的工作干得怎么样啊？一般来说呢，就是过完春节之后呢，是企业招聘和我们求职的一个高峰。那么也就是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以及5月中旬，那么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等单位啊，组织了很多的这种招聘的活动。那么也推出了一个叫做百姓就业超市的互联网服务平台，那么开创了公共就业服务的一个新的模式。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重要的说一说啊，什么是百姓就业超市啊，这个超市在哪个位置，我们进去能买点什么，能逛点什么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的主任宋业。宋主任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 首先您得给我们说说这个就业超市啊。一般我们逛的比较多的是这个百货超市啊，建材超市，这就业超市卖的是什么？ 啊，就业超市嘛，顾名思义，肯定是跟就业相关的。那么我们这个超市里边，主要是还是围绕着咱们的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对咱们这个就业的需要方面的一些个内容来展开。这个呢，就业超市呢，百姓就业超市呢，也是咱们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啊，集合咱们局的这个应该是全系统的这个就业服务资源吧。然后呢，在互联网加的这种技术的支持之下，然后推出来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就搭建在我们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的官网上，它有一个专门的栏目，就叫做百姓就业超市，能够搜索到，通过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百度能够查到这个百姓就业。它只要是能够挂在我们的局官网的那个标志上，就是北京人保局的这个汉语拼音的缩写，后面有个 GOV， 然后后面有一个这个标志的，就应该是我们这个官网上的一个频道。那么这个里边呢，主要还是提供的，目前啊，从今年开始要陆续的完善，一方面呢，要给更多的求职的朋友呢，提供更为丰富的跟求职相关的服务，比如说招聘的呀，比如说我们的就业指导的，包括咱们给用人单位提供的用人指导的，包括咱们的这个优惠政策的咨询等等。那么应该是呢，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这么一个平台，初衷呢也是更好的为咱们的这个老百姓的就业呀，提供这个政府的支持。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网站，是要登录在一个网址里面进去来逛的。 对，是一个互联网的一个平台，是在登录到我们市局网市人力社保局的官网上以后，它下面有一个专门的频道，就叫做这个百姓就业超市这么一个频道，然后咱们进去以后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要是在这个搜索引擎上打哪几个关键字能够搜索到呢？ 百姓就业超市就可以。 百姓就业超市，好，大家记住这几个字就可以了。 对 啊。那么 这个超市不是在某个实体店里面，是在一个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互联网的这个空间里面，是吧？ 对，是。 进去之后呢，能够看到和刚才您所说的这些跟就业有关的很多内容，主要的内容我想应该是招聘信息吧。 对，今年的因为这是我们今年年初刚刚推出的一个平台，目前呢应该说还在处于不断的这个完善的过程之中。 嗯， 这个呢今年我们主推的呢是咱们的这个招聘的内容，就刚才咱们主持人说招聘内容。 嗯， 这个陆续后续的还会有这个像刚才我说的一些其他内容，当然目前呢在逐步的集成，你包括像就业方面的资讯呢、像有一些这个优惠政策的这个申领审批啊，也正在逐步的完善进来。应该说呢整体上今年的整体的服务内容是围绕着招聘，未来呢不仅有招聘，还有围绕着咱们的就业的前端和咱们后端的服务都会有。 好，太好了。那既然说到招聘，每周三呢也是我们节目固定说招聘的一个内容啊，跟大伙儿说这里面都有哪些干货。可以在里面查询到目前啊正在招聘的职位的话啊有哪些，您挑几个跟我们大伙儿说说吧。 应该说呢这个招聘的内容还是非常多的。因为咱们呢是这样，因为咱们线下呢原来咱们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线下就有一套采集系统，那么每年呢我们都是有以数十万计的这种岗位信息啊是通过我们在线下的各个这个服务站点的这个发布平台上来展示。那么今年呢通过这个互联网加的手段呢，这些个信息都会进入我们的互联网端，来向咱们有求职需求的朋友和有这个用人需求的朋友这个单位，那么是开放的。那么这个里边呢从包括咱们现在目前啊比较热门的像会计啊这个策划师啊教师啊主管呀、等等类型都会有，都会有。应该说，咱们北京市面上目前需要的岗位，那么在咱们这个平台上都会有展示。 这个薪资范围大概是从多少到多少？ 薪资范围是这样的，就是可能求职的朋友都清楚啊，薪资范围基本都是企业发布的。那么它是根据我们的这个职位或者是岗位的不一样，那么有低有高，这个。低的四五千块钱的，高的也有七八千块钱都有。 嗯， 那么这个里边呢可能还是要请咱们各位这个朋友啊结合自身的这个能力，是吧，结合自身的这个这个兴趣去选择。那么这个里边呢我想这个范围还是很广泛的，我想。 好，今天宋主任也带来了几个岗位啊，那么我们也可以一会儿为大家哈挑选挑选哈来介绍介绍。那其实呢，我们要是到网上去找工作的话呢，还是有很多途径的。你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商业网站，是吧？咱们登录进去之后呢，再按照它的一些条目进行搜索，也出来很多的这个公司列表、招聘岗位的列表。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呢，是一个政府主办的网站，也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应该来说，企业在里面发布信息。也是免费的，是吧？ 是， 咱们在里面找工作也是免费的。 是， 除此之外的话呢，和那些商业网站登载的信息有什么不一样吗？ 是这样的，就是说呢，这个可能在咱们目前市面上有不少的这个商业网站啊，这个也在从事这个招聘。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呢，我们觉得啊，我们总结呢，就是我们这个政府的公共的一个平台呢。有这么几个特点，可能区别于咱们的这个商业的平台。一个方向呢，就是它的公益性，就是这个是咱们免费提供给求职朋友和这个用人单位的一个平台。那么这里边呢是不收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的安全性，我们认为呢可能是比较。 您说的安全性太重要了。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也是政府看重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求职的朋友，以及我们的这个用人单位能够招用到，在安全的情况之下招用到他们所希望招用的人，或者是这个选择到比较可靠的单位，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里边呢是，通过咱们政府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吧，包括我们的这个内部的一些行政纪律的这个共享，包括我们对于这个用人单位的和咱们求职者的这个身份的核验等等啊，是 来确保它的安全性，就是说双方是真实的，双方的这个不管是背景也好，还是他所表述的内容，要达到一个基本真实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在这样的话呢，在这种环境之下呢，无论是求职也好，还是这个招聘也好，可能都放心。那么这种活动呢，就更为的这个所谓的更为透明，那么也能更为的这个安全，也能保证我们的这个尽量降低这种风险。 嗯， 是这样一种。 对，其实我们找工作哈，比这个挣多少钱，或者说呢工作地点在哪，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工作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对， 是吧？不能干违法的事儿，或者是说呢，我们去了之后呢，被人给坑了和骗了。那其实我们在新闻报端当中还是能够看到一些求职者哈，被一些这个虚假的招聘信息所欺骗啊，什么挂羊头卖狗肉的，他卖的至少还是肉，有的根本就吧什么也不卖，就是骗你钱的，什么这个费用那个费用啊。我们也特别制作了一个这个求职的提醒片花啊，在节目当中播放，我们再来听一听。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刚才我们嘉宾所说到的这个安全性，其实也是很多求职者，包括他们的家人所关心的哈，就是找工作，有的呢是从五湖四海过来到北京找工作，有的呢就是在家门口找工作，但是大家呢都希望哈去的是一个正规的单位。刚才宋瑞谈到了，就是说这个信息的这个审核，你们也有自己的这样的一套这个流程和办法，这个能具体跟我们说说吗？比如说我是企业，我想在上面登个信息，我招个会计，我招个什么的，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审核的过程？ 首先呢，我们得核验这个主体的资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招人的单位是不是一个合法的企业？ 嗯， 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一般来说呢，都需要有相关的证照。 嗯， 这是一点，就确保他的身份的这种真实可靠。 嗯， 第二个呢，是要确保他所招的这个工种本身，这个是一个允许的工种，当然这说的是大范围的啊。第三个呢，可能是在他发布的薪酬等方向上，包括他的发布的招聘的条件上，比如说有没有歧视，就业歧视方向的一些内容需要审核的。那么只有说都通过了，就是按照国家的要求，就这些都是国家规定啊，必须要保证的确保的这种要求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正式的对外来发布。 嗯， 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吧，来确保主体资格的这个主体的这种真实性，来确保他岗位的真实性，另外一个确保他岗位条件的这个合法性。 嗯， 那么通过确保这三性呢，来最终的来保证我们求职的朋友能看到的这个信息呢，是能够这个比较全面或者是比较完整的这个一个呈现吧。 嗯，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呢是找工作的一个新的渠道啊，这是北京市人社局所主办的叫做百姓就业超市，一个互联网服务的平台。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网上搜索啊，直接进入来查询你想找到的一些工作机会啊。当然企业呢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免费发布自己的招聘需求。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平台的一个特点呢，公益和安全哈。那么我们也希望呢，就是随着这个平台的运营啊，能够高效的解决这个就业的需求的问题。 对，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高效呢，我们就是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探索啊，在应用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啊，去实现这种更精准的这种人职的匹配。那么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如何才能够高效呢？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说，原来的朋友们可能是自己去摘这个，在这个很多很多企业中去摘这些个企业。那么未来呢，我们是通过了一个引入这个大数据，引入这个智能的一些技术，那么实现一个智能的匹配 啊。 这个 能具体说说吗？ 具体说说，就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我们以这个求职来说啊，你咱们求职朋友进入以后呢，这个可以呢，就是按照他自愿啊，就可以做一个小的一个测试。测试实际上测试什么呢？就是测试他跟岗位相关的一些能力啊，包括他的一些这个背景信息啊，对他这方面呢做一个小的测试。实际上是， 对他的本身的一个描述，一个画像，叫做说了解他是谁或者他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自我测评，这里面有这样的工具是吗？ 有这么一项工具、那这个工具呢，更多的呢是说呢，是他是在求职者首先明确啊自己我们的自身啊有哪些长处啊有哪些短处，另外一个我们的兴趣主要在哪里、那么通过这些问题呢，对于他自身的这个选择职业来说呢是一个帮助。同时呢在他选择过程中，那么我们对于职业是有一个清晰的描述的，就是职业它需要这个或这个岗位啊，它需要这个求职者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它是本身是有含义，是有定义的。那么通过这些个大数据的引入吧，就是能够把求职者的这个本身的特点和他的职业所要求的这个特点之间进行这个合理的组合，那么给企业推荐他更适合的，就是说最适合他这个岗位的人员，也同时呢也为求职者呢去选择更适合他的这个自身特征的这些个岗位，那么达到一个比较精准，就是从那么多数据里边给这个我们的求职朋友推荐他最优的、或者最希望获得的那些个信息。 那我对这个求职者的这个个人画像也挺感兴趣的，不知道如果上这个网这个平台的话会问什么样的问题来让我更了解我自己。 他呢主要是从这个通常情况下会从这个我们的这个职业兴趣啊，从我们的这个知识背景啊，包括我们的能力啊，这些方面还在陆续的不断完善。我刚才也跟主任介绍了我们这个工具今年刚刚上线，有一些这个未来要逐步落地的一些内容，我们现在是一步一步推出来。那通过这些内容呢，跟我们的岗位，因为岗位的需要里边也基本会涉及到这些相关的内容，包括对我们的这个岗位之间的对这个岗位本身的能力要求啊，这个知识要求啊，技能要求啊等等。那么通过这些个维度吧，综合的来通过这种智能化的算法来解决这个匹配的问题。 好啊，我现在就在这个百姓就业超市的这个网站上面啊，在这个网站的主页靠右边那一栏啊，就有这个匹配测评这么一个页面啊，一个小图标，您可以点进去啊。当然，这个还是要 注册， 注册的哈、还要注册的。那么目前来看，这个页面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简洁，不像那个商业互联网啊，那个招聘网站。有很多企业的 logo 在那闪呀闪呀， 对， 有时候弄得我眼花缭乱。这个还比较明确啊，比如说热门岗位有什么呢？会计、保安、保洁、保险推销、公共汽车驾驶员，下面就有这个最新的职位推荐，文员呐、面点师啊、机械制造加工人员呀、等等哈、再往下呢就是分行业类别了，什么农林牧渔啊、采矿制造、金融啊，等等啊。再往下呢就是就业资讯。我随便点几个啊，这是目前页面上所显示出来的，我跟大家念一念啊。比如说看到的这个是文员这个岗位。哎呀，我没注册，我进不去啊，我只能看表面上的这个文字介绍。在顺义区便民社区服务中心，具体在顺义的高丽营啊，文员这岗位的薪酬是3000到3500。 对 啊，详情得注册了啊。还有你看这有一个面点师，在平谷区新谷开发区，这是薪酬是4000元以上啊，这是在平谷的，还有在其他区的一些岗位啊。 对， 所以目前这里面整个的岗位数量大概有多少？ 应该说呢，这个目前我们在也在推广。现在目前呢，从这个互联网端注册的啊，就短短时间之内就已经，有7000-8000的岗位已经在这个网上有展示。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上万的岗位啊，是内网采集过来的，也是可以查询到的。是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这个网端上的信息啊，还是这个不少的。 那以我刚才所介绍的这几个岗位为例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百姓就业超市，他们主要面对的人群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群？ 我们当时啊，从我们这个设计的初衷来看，我们是希望呢，给咱们这个北京市的这个求职的朋友啊，创造一个更为多元的一个选择的渠道。这个里边呢，因为原来呢，咱们从线下采集的呢，是更多关注的一些这个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岗位。 那么未来呢，开互联网端的这个呢，也是未来是向所有类型的企业都是开放的 啊， 实际上都开放。那么朋友，我们想注册的朋友呢，也是像我们的这个青年学生啊，像我们的这个有求知意愿的这个朋友啊， 嗯， 包括这个愿意想有转换的，然后职业转换的朋友，都可以在这个网上去寻找，因为这是一个面向全员的一个服务平台， 嗯， 是这么一个定位， 嗯，应该说这个时间不长，所以说还会慢慢的更新和壮大，是吧？ 对，我们是希望呢能够这个不断的根据咱们这个百姓的需要，根据咱们用人单位的需求，我们不断的去这个迭代，然后让咱们这些个信息啊，因为咱们政府里边有原来的很多是在内网运行的一些信息，当时呢也很受这个求职的朋友和这个用人单位的欢迎。那么这些信息要转换到外网呢，可能还需要一些这个具体的技术工作，这些技术工作呢可能急呢也急不来，得一步一步做。那么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未来是要逐步的把它做得更优，同时呢结合咱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大的这个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吧，把这个怎么让数据啊，为咱们百姓服务，为咱们的用人单位服务呢，做得更优化一些。 您刚才说到一个内网，是指的是咱们系统内部录入这些职位的一个网络，是吗？ 对，就是原来呢，我们工作的一个网络，就是说这个网络呢是不对外的，是我们整个这个人力社保系统啊，市区、街区这几级的这个社保的工作人员在实际的工作之中使用的一个业务平台，我们叫业务内网。那么这个平台的数据呢，基本上是用于我们各站点，是本身是联通的，就是这个内网本身也是 就很多直接中心那个站点可以在那里去查， 对，直接到实地去就可以查到，但是呢没有对，当时呢还没有对外，那么从今年开始呢，就是这些站点的信息就完全的对，从互联网端就开放了，就是可以通过这个互联网端来查询到相关的这个招聘信息了。 嗯嗯，就是说原来的流程就是企业要到这些站点去登记他要招人的信息，然后呢大家要到各个站点去查询。 对， 那现在呢就是说大家在家里就可以去干这个事儿了。 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就减少了说你其实我们已经很近，应该是因为咱们的这个整个便民网点啊是铺设到街道，甚至于在社区都应该有一些网端。 嗯， 那么这个呢，本来原想的就是说你就近就便，可能现在的朋友们越来越这个习惯于互联网加的方式，那么通过这个手机端呀，或者通过这个PC 端呀，就可以求职，可能是一种成了一种习惯吧，有一些朋友的习惯。那么我们现在想的就是适合咱们这个求职群体的新的一些这个特点，然后推出这个产品。同时呢，目前我们也在加紧的这个开发这个移动端的这个， 就手机 APP、 手机 APP 的，对这种方向的这个使用的这个软件。那么呢，也是适合咱们求职者呢更方便的从咱们这个手机端呀或者移动端呀进行求职。是这么一个想法。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聊的是百姓就业超市。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12:54，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啊。百姓就业超市其实呢是一个为大家找工作以及为企业招人才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在搜索引擎上直接打入百姓就业超市哈。要提醒一下大家，我现在实时打出来这6个字呢，在百度上面弹出来的第一个是广告啊，不是这个， 第二个才是，后面带着一行字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入口啊，是正规的一个入口。其实这个超市开业时间不长哈、啊、但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哈、啊、还不错的成交，这个宋主任那有没有一些最新的这个数据什么的。 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互联网端啊注册的这个企业数量啊已经这个有接近一万家吧，就是短短的这个、 哦、几个月 时间里边啊、嗯、岗位数已经我刚才已经说了七八千，应该八千多了、 嗯、 还是不错的。从这个个人这块呢可能现在的原来内网就是所谓我们的工作网里边的这个求职者吧，应该能够看到这些信息。我们是希望呢也让咱们的这个通过这个节目啊，也是希望咱们有求职需求的这个个人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来注册， 对， 来求职。 好啊，听完这期节目咱们就去注册一下。 好，欢迎。 对，因为我看这个里面因为整个页面的感觉还是比较的清新啊，比较的这个爽朗的，没有一种给人压力山大的感觉。因为有些这个招聘网站吧，就是信息很密密麻麻，无形当中呢它增加了一种焦虑的感觉。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找工作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在页面设计上呢难免会给人感觉就是铺天盖地的那种感觉，特别是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起来可能就会更啊心里紧张一点点。目前这个页面设计没有太多的这种动画呀或者动效啊文字啊和这个一些框架的形式居多，看起来是比较的清爽啊。大家呢在放广告的时候呢可以啊找到一台 PC 电脑，然后在搜索引擎上搜索百姓就业超市啊，可以登录一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还得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线下招聘的事儿。其实有时候呢咱们找工作呀虽然说都希望通过互联网的途径，但是线下能够和招聘方聊上几句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30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 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下午天气炎热，紫外线很强，大家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做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02，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不会陌生啊，每周三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就业的话题啊。具体来说呢，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找工作的渠道啊，以及一些最新的招聘信息。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的呢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举办的一个百姓就业超市。实际上这是一个互联网加的公共就业的平台。我们今天的嘉宾呢是北京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的主任宋烨。宋主任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 那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互联网加不仅仅啊都是互联网，那还有一个加，是吧？还有互联网加线下，是不是？ 对对。 所以说我们还是对于一些线下招聘会啊也要重点的关注，因为从就业人群来说的话呢，有些人习惯于线上，有些人呢还是哈、想在线下寻找一些新的机会。所以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介绍了，过完年之后呢，就是北京市人社局还有很多的部门啊都举办了很多线下的招聘会。那下面我们就请宋主任来聊一聊，结合这样的一个线上的平台，今年已经举办了哪些线下的招聘会，还要举办哪些招聘会。 刚才主任说的已经说到了，就是每年呢咱们市人力社保局啊都会在这个招聘的旺季由不同的部门吧召开一系列的面向这个各类求职群体的招聘会。那么今年呢，从这个春节过后啊，咱们陆续的啊以这种专项的这种服务活动，招聘服务活动的形式啊，对咱们社会呢就是开展这个招聘活动。像咱们这个春风行动啊，像咱们大中专毕业生的这种就业服务月呀，像咱们民营企业的招聘月呀等等，就是说这种专项的这种招聘活动呢是在前几个月是做得非常的密集。可能关注咱们市人社保局这个平台的听众朋友可能会知道，就是咱们在平台上会发布这个线下的招聘会的这个日程表、安排表。那么是当时如果说看到的话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时间安排啊直接去那个地方参加招聘会就可以。那么应该说今年以来的这个力度呢还是比较大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应该是有这个上千场了。目前为止啊， 上千场， 上千场。因为我们是从市区街一直这 这个整个大体系在做， 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规模的。 哎，对，整体上来说呢，就是我们是，你像这个在社区的，那就肯定是在社区范围之内，或者几个社区范围之内，都比较小 型。社区的一般是来多少家企业的？ 那个体量算就比较小了，比如说这个二三十家呀，三四十家都有可能。那么它主要的面向对象呢，还是在服务这个就是这个社区周边的求职的朋友。那像咱们 企业也是社区附近的。 企业应该都离它不远，因为它主要还是考虑到这个，能够。相对近一些的，就是， 离家近是很多人的， 对，希望 理想工作的要求 一个要求，对。但是这样的话也希望，因为现在咱们确实许多用人单位也需要这个，不同的这种岗位，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些招聘会在开。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 对，同时呢，咱们像有这种进校园的活动，因为咱们也到了毕业季啊，今年咱们学生就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咱们就有组织企业到学校去这个。进校园去开这个招聘会，当然这个招聘会的规模呢，也是依着学校的规模。你比如学校的场地，也就是这个四五十家企业，那咱们就进四五十家企业，同时结合呢，这个学校的这个本身的专业的这个特点，比如说哪些专业这个希望更多的这个企业能够来，那么在组织里边呢，这个来安排。同时呢，像咱们这个。又针对于这个企业类型的，比如说民营企业，当然不局限于民营企业啊，做一些这个更大力度的一些这个推出一些他的专场，让我们的这个求职的朋友呢更多的了解这个民营企业这个特点啊，包括他的这个不断成长壮大的一些这个经历啊，也是给他们咱们求职朋友提供多种的选择。 我觉得刚才您说的这两点很有意思啊，一个就是在家门口找工作啊，或者说呢，把工作机会送到这些社区的居民身边啊。职住平衡是这两年我们提的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啊。 对， 一方面呢，就是减少这个人员流动给交通啊，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啊， 是， 其实也是节省了很多人的成本，不管是精力的还是这个时间，这个开销上面的等等哈。 对， 同时呢，也可能有利于劳动力的一个稳定就业啊。 对， 所以如果这一块儿哈，能够把这个微循环打通的话，其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对， 不管是收入高的、一般的，还是收入偏低的。其实大家都愿意是在家门口工作的。 这几年呢，我们有那么几年了啊，我们一直在搞一个带有一定这个也有宣传内容，但也有招聘内容，就是百姓就业的进社区啊，进乡村啊，这种叫就是您主持人刚刚说的这个微循环这块内容。实际上呢，我们更多呢也是觉得，因为当时做前一年做的时候，也是了解了这个当时的这个 需求， 驻地的这个百姓的需求，确实像您说的，这个对这个形式是比较欢迎的。所以这几年，市人社保局一直在坚持，就是说，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们就组织这样的活动，把它做到社区里去。同时也号召呢，我们各区啊、各街道的这个公共服务机构啊，更好的响应咱们百姓的这个就业的需求吧，组织这样的小型的，但是呢，能够解决这个。打通微循环问题的这种小招聘会，那么一来呢，这个促进当地的这个就业，同时呢，也为咱们就是说整个的大的城市管理啊，或者提供一些这种市场化的思路。 其实我估计很多听众或者说百姓，他可能不太知道，或者想知道没有途径知道，咱这个小区附近有哪些活儿，有哪些工作机会。 对。 就是这个还是需要有一个平台给 对 把这信息拢起来。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两年啊，为什么一直在就是筹划这个百姓就业超市这个互联网平台，这个综合便民服务平台的这个初衷，就是主持人刚才讲到的，这个信息可能都在这个各个街道的什么社保所呀，类似这种职业机构啊。那么但是这个受众可能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可能并不知晓。那么现在呢，通过这么一个平台呢，可能就能够直接查询到，那么相当于是就只给到了这个朋友们。那么 对， 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直接查哪些，因为咱们那个平台里边有这种按照地域，比如说按照工作地点你来选择这个 对 这个就功能。那么未来的朋友如果说想就近来找的话，也是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的。 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希望以后啊，咱们这个线下招聘会也跟这个线上招聘会啊，包括刚才说的这个百姓就业超市啊，能打通，最后呈现什么效果呢？就跟我打那个专车一样啊，网约车一样啊，我输入我们家住的这个小区，咵，附近20辆车，咵，附近30个企业在招人。 确实，主持人的这个想法啊，也是我们在这个不断满足的一个过程啊。现在我们就在设计叫做这个就业地图，这个地啊，就是说这个数字地图，实际上就是想满足像您这样提出的这个需求，就是说你打开这个地图以后，起码对正在招聘的你周边的企业就会有呈现。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可能里边有适合您的这个岗位需要的，那也许就您就可以直接去联系，去投递简历，因为咱们都是通过线上系统直接投递的，然后也可以去联系啊当地的这个招聘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专员，那么去进行这个线下沟通，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实现了，哎，一打开真的就能够实现一个线上线下一种更好的更高效的一种交融。 是，就你查询到企业可能过一段时间会在你附近举办一场这个线下招聘，或者是有一个招聘活动，这些企业会去啊，这样的话就线上线下就打通了啊。还有就是刚您谈到的，就是针对于大学应届毕业生这块的这个求职需求啊，现在呢也是到了大学毕业生马上要离校的日子了，估计这个时间段啊，大部分同学应该都找着工作，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学找不着工作。那么针对于这样一部分就业困难，或者说他不着急就业慢就业的同学来说的话，咱们这种线下的这种服务会不会有一些精准性的来对接？ 未来是这样，就是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慢就业的同学啊，就是说慢就业同学呢，首先第一点呢，可能还是对就业本身呢，可能他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想法。那么同时呢，我想呢，就是可能也在寻找这个就业的机会。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呢，就是说这个慢就业的心态和你慢就业的这种想法，也许有你自身的道理。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能有一个这个在你毕业的时候啊，能有一个起步的一个职业或者工作来说，可能对你未来的人生的发展啊会更有利。我们是这样来认为啊。同时呢，我们也觉得呢，就是实际上在咱们北京市这个就业市场里边啊，对于这个人才的需要还是比较普遍的。所以呢，我想呢，就是机会还是很多的，只是说要寻找到能跟这个求职的朋友相贴合的，或者是更需要的这种职业，可能是需要一个搜索的过程。这也是当时我们说为什么要推出这个智能工具，也就是想希望通过这种智能的工具来帮助他来找到，可能自己想不到说原来我就是学某某专业的，现在你知道我这个专业招人非常，就这专业的需要不多，但实际上呢，通过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工具服务的实践来看呢，实际上专业跟我们的未来的职业之间有关联，但是关联并没有他想象那么高，并没有那么想象高。而且呢，我们认为呢，就是实际上我们大学的4年啊，不管是在这个本科阶段还是在研究生阶段，都在提供着一种这个方式方法的引导，实际上它给我们奠定了更好的学习能力，给我们奠定了更好的一个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那么这些能力的具备对于我们的朋友的求职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也是我们通过跟咱们用人单位座谈他们非常看重的，就是这种自我学习啊，自我更新，自我成长这种能力的这种提升。那么我想呢，这个一定还是要有信心，同时呢还是要积极，并不是说这个一失败就放弃，这个我想可能是不必要的。第三个呢，可能还是要这个脚踏实地，这个是我们目前特别希望我们的求职的学生朋友啊能够注意一点，就是说可能对自己的认知上这个是有一定的偏差的。所以我们也为什么提供这个测评工具呢，也是希望我们的朋友，不管是学生朋友还是其他求职朋友，哎，在这个我们求职的过程中，第一步先对自己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画像啊，知道我是更适合做一些什么工作。那么这样的话，在自己在寻找职业的时候或者岗位的时候，才能有一个更精准的定位，才能够去找到自己 更适合的岗位，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吧。 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口号也是脚踏实地啊，后面还有一句叫志在千里。 好 好，我们立足于当下啊。我们以前请的这个职业生涯咨询师啊，他们有时候打趣儿啊，他说有些同学啊，他这个不着急找工作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啊还没有逼迫到他必须找个工作啊，钱还够花，饭还刚刚够吃，是吧？或者家里呢也不是那么着急。那他如果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动力了哈，火烧眉毛了啊，那么他自然会去寻找。我觉得这是一个内心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怎么寻找到自己适合的工作啊，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啊。那我们也希望就是以后在这个百姓就业超市的这个平台里面呢，也能够有更多啊这方面的一些内容，让大家呢去更加全面客观的了解自己和了解就业的现状。 是我们希望呢通过这个平台呢能够提供更多的比较权威的资讯呢给咱们的这个求职朋友和咱们用人单位。你比如刚才主持人说到的，就是实际上目前下一步我们也正在准备在系统里进行完善啊，根据前期的使用过程中的这个朋友们的反馈啊，比如说像这个工资的指导价位 啊， 本身呢我们在线下是有发布的，未来呢这个在线上呢也有一个专门的发布区，但是这个区呢可能是不是这个从这个求职的这个具体岗位上去看的，而是一张大的一个表。那么我们想未来呢就是在咱们的朋友们在求职过程中啊，可以打开这个岗位的时候啊，能够清楚的看到说这个岗位目前在北京市的这个指导价位是大致是什么样子的。 好。 是吧，然后同时呢也能比较清楚的知道，哎，这个职业原来是他的这个职业描述就是职业内容是这些，是吧，他对我们的这个求职对我们这个岗位的要求是这样的，那么他就能更清楚的定位到说，哎，这个职业我比较喜欢，或者这个职业我可能干起来还是有些难度，我还可能还需要再做培训再提升自己才能够达到这个岗位的要求，那么能够引导我们的求职朋友呢更好的或者更精准的更快速的找到适合的岗位。 是，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百姓就业超市啊。其实呢这个超市也是打通了线上和线下，比如说啊在这个网站当中啊，我们看到的就业资讯就有一个叫做百姓就业招聘专刊的内容，在5月17号呢是发布了第八期啊，就是今年的这个第八期啊， 对 的内容，这里面呢就，谈到了什么呢？谈到了各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定期的招聘会的时间呐、咨询电话呀，还有这个具体举办的地址啊，这是线下的内容。 对， 当然线上的我们上半段已经哈、谈过了。这是各个区定期的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东城区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他们每周二周四早上9点到11点会举办招聘会，地点呢在东城区美术馆后街12号，朝阳区呢也是啊每周二每周四上午搞，地点呢在朝阳区管庄周家井世通国际大厦一座12层啊，每个区都有。这是各区县固定的。那么在后面这几个月咱们还没有没有一些有针对性的或者是有相关主题的这种线下招聘会要举办？ 目前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也正在策划啊，就是也是根据咱们整个的这个市场的变动，要安排就刚才我说到的这个白银就业的这个系列的这个，不管是进社区也好，还是进校园，还是进咱们这个乡村也好，这个系列活动还是在策划之中。当然了每年都会有一些调整，那么根据人力资源市场的变动情况，需求变动情况有些调整。届时呢我们肯定是要通过这个网络，现在有这个工具嘛，我们通过这个网络啊对咱们的有需求的朋友进行发布。同时呢咱们线上呢有些不定期的招聘会呢，实际上各区呢只要反馈过来，我们也是要登在这个信息发布频道上的。同时呢像刚才主持人所介绍的咱们的这个专刊百姓就业专刊，这个专刊呢实际上是线下发放到了各个街道的，就是咱们全市300多个街道，每个街道都有这份专刊，是免费的可以领取的索取的。就是说呢如果说有这种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定期的到咱们的这个社保所 去跟他们去这个免费的来索取这个百人卷专刊，如果招聘的这个需求的话，这是咱们线下的一个。另外呢，就刚才主持人提到这个活动，我们经常发布的一般都是区级的这个人力资源供服机构，那么到街道这块的呢，基本上呢他们如果是有的话，目前正在线上正在这个做这个功能啊，就是未来呢也是要提供一些功能由他们来自主发布，自主发布，比如说我这个街道准备在哪个时间段要开一个小型的，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到的那种小型的接这个社区的这个招聘活动，那么他自主是可以招，是可以发的，而且同时呢他可以在这上面呢这个有这个用人单位啊可以去应，就是呼应他说我们想参与这个活动等等，这个现在正在功能的策划之中，也是想解决您说的这个怎么更方便的把这个线上和线下的这个信息通道给它打通，使咱们求职的朋友能够更方便更快捷的看到这些信息，或者说参与到这些这个求职活动中来啊，提供一些便利。 好啊，你比如说啊，现在有很多这个生了孩子的妈妈也打算啊复出之后啊找一些工作，那又考虑到孩子还小还需要照顾，那离家近就是他们首选的一个因素。如果说这小区附近的某家公司正好有这样的需求，那就方便了。啊，那可能有个这个回家再喂一下奶，这都是可以实现的。 可以。 或者换句话说，就在一栋楼里面，说不定都有这样的机会。只不过呢，平时楼上楼下大家不怎么说话， 对，信息没有打通， 没有打通。 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期节目吧，然后呢，咱们呢也能够这个有这种意愿的朋友，或者是有这种意愿的这个用人单位啊，咱们通过这个政府的这个平台啊，能够共同参与到咱们这个信息发布之中来，使这个共同来啊构建一个更公平更透明更方便的一个这个招聘的一个网上的平台，那么给咱们全市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求职的这种活动啊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服务的平台吧。 好，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其实北京啊每年这个就业市场都是在发生一些变化，有些是企业的行为，有些是一些行业调整啊，经济周期的影响，也有些呢是咱们的主动调整，因为政策的一些原因等等。那么结合首都功能的定位以及各个区县自己的这种产业特点，那么你们在动员企业哈参与这个招聘方面，或者是说打通线下和线上这种需求方面，还做了哪些特定的工作？ 主持人说的这个情况啊，确确实实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职责啊，就是说在宏观引导上，人企业可能是自发自主的，那么在这个里边的这个宏观的指引上呢，可能政府呢具有着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那么为了这个咱们这个适应啊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的需要，那么市人社保局呢，一个方面呢会通过这种抽样调查的方式了解我们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的变动情况，包括我们每年这个现在其实马上就要开始了，就是面向用人单位的这个下半年用人需求。 下半年用人需求调查。 对，然后咱们在年底会有一个上半年需求，就是预测明年的上半年用人需求。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为了，就像主持人刚才说到的，为了宏观的这种大势，就是说知道明年我们整个企业会是一个需求量增加呢，还是一个减少，包括它的这个结构上的需要，比如说行业哪些行业增加了，哪些行业相对减少了。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是做着这个一些宏观的监测，通过调查的手段啊，同时呢我们也有这种面向劳动者的一些这个就业状况的一些这个抽样调查，主要目的呢也是更好的了解咱们求职者的这个对于这个求职的这个方面的一些这个需求。那么也是针对着这种需求呢，我们再去策划未来工作的这个摆布。那么这是一方面，就是通过宏观上通过这个监测定期的发布，就是这些信息实际上我们是要定期的向市场发布的。 我注意到就是咱们发布过今年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啊，就是民营企业或者说这个非公有制企业，他们吸纳就业的这个数量是更多了， 是这样的。 这个我是注意到这个数据的， 是这样的 。还有就是具体到某些岗位，他们的这个薪酬的 变动 情况。 一个方面就说明我们现在市场的这种活跃啊，双创就是这个创新啊、创业啊这种活动的这种活跃。同时呢，也在告诉我们大家一个信号，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真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是我们北京市人力资源市场里面一个重要的一支，就它吸纳人员就业确实是像主持人说到的，占到了一个主体地位。